利万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人一世间出无尽音声海，人人音声出一切义慈海，清扬赞叹一切如来诸功德海。嗱，咁呢段经文咧，我哋先上文就系话十大王第时咧就称赞如来。咁但我哋称赞如来咧，就唔系话称赞一尊两尊佛，就系称赞咧十方三世一切佛国土里边嘅所有啊，一尘咁多嘅所谓诸佛世尊。咁我哋赞叹咧，就每一尊佛之地方啊，都有菩萨喺度围绕，咁我哋咧就以呢个甚深性解现前之见，各国已出过呢个辩才天女地妙之根所出嘅音声，都系咧微妙，亦都赞叹咧一切十方诸佛如同啊，好似个海咁广大，咁多咁深阔。我话红未来际就相续不断啊！嗱，我哋咁样赞叹诸佛咧，又唔系话赞叹今日、听日或者今年、明年，而系我哋咧穷未来际啊！未来咧就即系将来际咧，就进呢个边际。嗱，其实未来咧呢个世界就相续嘅，亦都揾唔到究竟边一日咧呢个世界嘅完。会冇咗咧，你都揾唔到嗰啲个边际。加个穷未来际咧，就系穷尽未来嘅边际。不管系千千亿万年，我哋咧发生咧赞扬诸佛嘅功德咧，系穷尽未来呢个边际啊！咁长嘅时间，我哋相续不断，是呢个清净嘅口意。亦都系赞叹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啊，各种嘅功德，各种嘅不可思议嘅慈悲，我哋咧穷未来际咧，去相续念念咁样啊，去赞叹咧而不断绝，尽于法界就无不周遍啊！嗱，咁呢两句话即系等于啦，系解释咗十方三世一切刹土。所有极微一一尘中间嘅一切世间，极微尘数佛，一一佛所间有菩萨海量为妖。我当时甚深正等二字之地，各已出过辩才天女微妙时间，一一时间出无尽音声海，乃至到穷未来际相续不断。我哋咧系清扬赞叹啊，尽于法界。无不周遍啊！每一个地方，凡系有世界、有佛住持嘅地方啊，佛嘅功德，我都称扬赞叹，无不周遍。冇一个地方咧唔去到，即系话所有嘅地方啊，我哋都去到系赞叹佛嘅功德。对于是虚空界象、众生界象、众生业障、众生烦恼障。我赞人太尽，嗱呢啲就属于啦吓。说明我哋赞嘅功德咧，呢、这个时间以共呢个方所咧，系无穷无尽、无停嘅。我话如是啊，经常问所谓穷未来际相续不断，尽于法界无不周遍咁样嘅理由啊，我哋就虚空界尽，就众生界尽。众生的业障，众生的烦恼障咧，就我赞大障。因为虚空界咧，本来就未有障嘅，我哋点睇到虚空有几广大，有几阔啊？因为咧挡唔到，但系我 当道一阵，将佢咧解释。根据我都讲过，你严经安啊，可能讲啊，各国自知，心见十方，见十方空地，观手中所持物，咁啊，证明呢个香港好渺小，因为虚空咧系由呢个心所幻起，我哋个心咧就自性啦，自性尽虚空变化法广大无边际啊，咁既然咧一念迷幻起呢个虚空啊。所以这个虚空呢，在我们这个自性方面来看呢，也都是很渺小的，不是说很大。所以说十方虚空生于心内，犹如变云点太清女啊。那我十方虚空渺小到什么程度呢？好像呢一片小小的云在这个太虚空里面，那虚空就很多云的，如果你问一片小小的云啊，在这个太虚空里面就很小的。加起我们这个虚空呢，既然迷这个心而有幻起这个虚空，咁呢个虚空咧就好渺小啦，所以跟住一人化身归元，十方虚空色界消云啦。咁既然虚空又唔系呢个真性，而幻起有呢个虚空，所以我哋一念返往归真啦。照见我哋自己呢个本有心性，能够悟到呢个如来在妙真如性啊，见到花言经所讲的一真法界咧，当然呢个虚空就好渺小啦。所以话虚空界尽啦，因为虚空渺小，都有朝一日咧会尽嘅，即系空尽，即系冇咗嘅，返望归真嗰阵先啦，虚空就冇咗噶啦。就归翻我哋嘅自性，嗱咁啊有虚空，就是、一定虚空之内一定有国土，如果有国土咧，就是、一定系有众生有人，嗱咁啊众生从边度来咧？众生从呢个业障而来，嗱咁啊业障点解会做业障咧？就由烦恼而起啦，所以家话咧要虚空界尽。国土亦都尽，咁当然众生亦都尽啦。嗱，有众生就有业障，咁啊众生界都尽啦，咁啊众生嘅业亦都尽啦。你业从烦恼起，咁啊众生嘅业尽，就冇人起烦恼，所以烦恼亦都尽啦。咁既然虚空国土众生业障烦恼都尽啦，嗱呢段时间就好长啦，就唔系话一分一。一时半时咧，你就可以做到咁样嘅境界。一定咧，呢个时间咧好长。所谓三皮修福慧啊，百劫众生好。呢、这个时间咧讲啊，唔知几多亿几多亿劫嘅时间咁长。咁啊，到呢个时候咧，就我赞就乃尽啦。到呢个时候咧，我赞叹佛各种嘅功德咧，先至可。那咁我哋赞佛功德咧，仲有咗好多道理嘅。嗱，根据呢个《华严经》里边咧，有咁嘅经文，佢话察尘心现可数之，大海水中可饮尽，虚空可量，不可风可系啊，就无能说尽佛功德。即是说察尘心念可数之，心念就是我们这个妄心，我们这个妄念啊，我们这个众生在迷慧之中呢，每一个时辰都是在这个妄想纷飞，我们那些妄想妄念多到呢，就好像这个世界变成微尘，磨碎的好像微尘那么多。咁我哋啲網面咧咁多，當然難數得盡啦。加或察塵心念就可數之啊，可以啦。我哋啲網面雖然多到都好似世界嗰啲微塵咁多，一粒微塵多一個網面咁多，但我哋都可以將佢數到。究竟有几多网面？世界上几多粒微尘？我哋数得到一粒微尘一个网面吗？我哋可以 走得到大海水中可諗盡，咁大海嗰啲水咧，我哋點樣諗得盡啊？其實咧，你睇真嘅，全世界幾十億嘅人口啊，同時咁大海啦，飲水都飲唔完，大海嗰啲水都窮窮無盡。加埋咧，大海個水雖然咁深咁廣闊啊，我都可以將佢飲盡。就虛空可量，就風可係啊！嗱，虛空究竟有幾闊，還是有幾廣？可以講咧，任何一百尺啊，任何一個量度師傅咧，乜嘢尺都好，佢都無法子量得出究竟呢個虛空有幾橫，有幾闊，有幾廣大，無法子量啊！嗱，話即使有一個人，佢可用嗰個白尺咧量到呢個虛空有幾闊，有幾大。嗱，風可係一係嘅綁啊，即係綁綁住。嗱，嗰啲風咧，雖然我哋感覺，我哋嘅人咧有感覺，好似個零下幾多度，梗係好凍啊。或者咧嚇夏季啊、夏天啊，咁啊高到四十度咧，當然就好熱啦，仲以為可以剝皮咗係嘛？但係家話咧，嗰啲風啊，雖然係唔係一件物件，係無形無相，你只係感受到佢係涼啲或係熱啫。既然唔係一件物質啦，我哋點樣可以用繩嚟綁住佢咧？家話即使落去嗰啲風唔係一件物質。但是呢，我們都有辦法用一條繩將它綁住，叫它不要就捉來捉去吹來吹去。其實你就比喻，即使是雲層拆心念可數之大海水中，我們都可以飲盡，虛空可以量度，個風可以將它綁住都很難得的，但是都無能絕盡實功德，等佛的功德真的是不可思議，你無法子呢是算得清，是計得上。所以我哋讚歎嗰陣時咧，我哋呢個時時去讚歎佢啊，亦都係無窮無盡。咁啊，在呢個經上又講話，我係法王，即係於法自在，法王就係佛，佛咧係法中之王，因為一切嘅佛法都係由佛親口所宣傳，係教化我哋咧點樣去修行，點樣去用功，點樣。佛生西方，咁啊佛咧就系法中之王。咁既然呢个法系由佢而说出，当然佢自己证嘅境界咧系好高深啊。对于一切佢讲出嚟嘅法咧，系自在无碍，冇半点嘅怀疑，冇半点嘅啦吓。所谓知见正啊，咁啊佛嘅知见又正，所讲都系。慈悲到我哋啊！咁啊，法系从佢个口中说出来，系穷源无尽啊！咁啊，但系咧，我哋咧对于佛称为法王于法自在，说咁多嘅道理咧，我哋都有法子咧将佢赞一赞。如果佛所讲嘅道理咧冇法子尽啊，不断咁样讲，无时无刻咁样讲，源源不绝。我哋嘅赞叹亦都系咧，系无穷无尽。咁啊，一定要众生要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。我呢个赞叹嘅功德咧，先至尽。嗱，咁啊，反过来个虚空界就乃至烦恼无有尽故啊！我此赞叹都无有穷尽。嗱，呢处嘅文字咧就点个解？我哋虛空界以下咧，就係有眾生，有眾生咧，先至有呢個業障，業障之下先至有煩惱。加埋就虛空界乃至煩惱無有盡，嗰啲咁乃至就超量之前， 就超越咗咧呢个众生界，同埋超越咗咧呢个业障，亦即是话众生界乃至到咧众生界业障啊，而烦恼无有尽故咧，即系有虚空。咁虚空界存在咧，未尽咧就有国土，有国土就有众生，有众生就有业障，有业障有烦恼，都未曾尽嘅话咧，咁啊，我呢个修行十大愿王嘅人啊，对第二称赞如来愿，赞叹如来个功德咧，亦都系无有穷尽。咁啊，师兄啊，你哋广大愿。如果有穷尽咧，就唔系称为叫做广大愿王啦。加虚空众生业障烦恼无有尽故啊！我只称赞原来嘅功德咧，亦都无有穷尽。咁啊点咧？就念念相续就无有间断咧，只就系解释无有穷尽，就系话我念念相续。我每一个生命都是继续如此呢，无有停过，无有间断，一刻一秒，咁叫做咧赞叹或者功德。咁用呢个赞叹就身与意念就无有疲倦啦。我哋嘅身就是尊重佛、顶礼佛、礼拜佛，语入口啊，我哋嘅口咧就系赞叹佛，我哋嘅心意咧就系尊重佛，亦即是话我哋用个口咧系赞叹佛啦，唔系咁简单就算数。我哋赞佛嘅时候咧，我哋气根咧系威仪，亦都身体咧系顶礼佛。同时我哋的心咧系好自诚、好虔诚、好恳切，绝对冇半点嘅散漫或者其他嘅妄想。所以虽然呢个口嘅语言系赞叹佛嘅功德，但心意自诚顶礼，意念系一心一意，未有其他嘅妄想。咁嘅合埋咧，就个心语就无有疲倦啊，无有半点嘅疲劳，无有半点嘅厌倦。咁啊，即是话咧，系念念相续，无有间断。而呢个身可以三而咁咧，嚟到个称赞诸佛嘅功德。因此呢个称赞佛嘅功德咧，就可以称为叫做广大行愿啦。个佛是善男子，二广修供养者，所有尽佛界、虚空界、十方三体一切的三极微尘中，一一讲有一切世间极微尘中法。嗱，咁呢一段经文咧，话佛是就奉于上来第二个大愿，叫做称赞如来愿。已经咧讲完啦，我哋奉于上文啦，称赞如来呢个愿咧讲完，我哋其次咧就系讲第三，叫做广修供养。我话是男子未曾解释广修供养嘅意思个好处之次。咁希望佢哋咧可以听得清楚，要留心去听啊，留意去咧收集。所以普贤菩萨咧就先先叫一声，我话是男子呢个是才童子啦，亦都咧包括其他嘅侍女人。凡系啊，发生归三宝，依佛所说嘅教法去行持，去修行，都系属于一个善男子或者咧善女人，一个标准好嘅佛弟子，咁啊善男子啊，咁啊叫一声咧，即系提起佢嘅注意，提起佢嘅精神，等佢好知道咧，加普贤菩萨要同佢。解释十大愿之中是第三种，叫做广修供养愿。嗱，自然咧就系讲啊，就讲第三种广修供养。 嗱，廣修咧就唔係簡簡單單，唔係話一樣兩樣，好似我哋平時供奉咁啊。如果唔係佛誕啊，唔係有咩大節目咧，通常中午都係休息飯，左右飲碗菜咁啊，即係休息飯兩碗菜咧，應該都擺到幾好睇噶啦。其實好少嘅啫，嗰碗飯亦唔係大碗，兩碗餸菜亦都唔係好大，亦只不過咧表示我哋一個小嘅道場，細嘅地方啦嚇。咁啊，一種咧每日係恭敬份、尊重份一種嘅意思。嗱，咁加話廣修咧，根據下文咧，亦都所有供養物品都係咧講話天上嘅雲咁多噶，用天上嘅雲咧嚟到去形容，嚟到去代表，咁啊證明佢所供養啊各種嘅物質咧係非常嘅廣大，非常嘅多，所以稱為叫做廣修，就唔係話簡簡單單咁樣修啦，就係廣修。嗱，供養咧就係、是、等於我哋以呢個自性心啊，係將我哋所有一切如下邊所講飲食啊、衣服啊種種咧，嚟到供養法。嗱，咁啊，供養咧同呢個布施啊。大家啦可能有啲疑問，有時候講布施，有時候講供養，其實布施和供養呢、這個名固然是不同，當然布施這兩個字同你供養的字就不同了，但他這個意思呢也都是不同的。那布施呢不一定出於這個所謂尊重恭敬的，例如我哋有能力对于嗰啲有需要人帮助嘅人，或者有病冇钱睇医生买药，佢病得好辛苦，我帮助佢。又或者有一种人，佢生活咧唔好，好艰难，食咗早餐咧晏昼唔知喺边度去揾嘅，咁变咗咧日常所享用嘅生活好艰苦，咁我哋有能力咧，咁啊尽量去帮助佢。或者咧天寒地冻啊，咁有啲人咧着嘅衣服唔够，或者晚上休息咧盖个被套咧好单薄，咁我哋咧有一种咧所谓啊叫做系悲悯之心，嚟到去帮佢买啲衣服俾佢着，又买啲棉被啊俾佢冚，令佢咧得意啲御寒，唔怕咧受呢个风雪咧所冻亲。嗱，咁呢啲都系属于布施。布施咧就我个能力做得到，从佛教讲咧有啲慈悲心，有啲怜悯心啊，系对呢个有需要嘅人，我哋咧给予资助、帮忙、解除佢呢个痛苦，对呢一种可以讲咧系我哋嘅慈悲心，亦都讲明白呢个同情心啊，咁啊同情佢嗰种嘅痛苦，我哋都帮佢啦。咁但未必咧有呢个尊重恭敬在。在内嘅有慈悲有同情咧，就有呢啲意思，一定有啦。如果冇慈悲冇同情咧，我哋就唔会帮人。能帮人就系有同情有慈悲，但未必系有恭敬，未必有呢个尊重在内。嗱，咁啊供养咧就一定咧有呢个尊重。有呢个恭敬向上之心，咁所以呢个布施同呢个供养咧所唔同就在呢度啦。因为我哋所识嘅供养系一定系我哋自己嘅上人、长辈或者系师长。我哋家供养佛、化身供养三宝啊，三宝就系我哋个无上嘅大导师。咁啊，因此我哋咧就以一个至诚恳切、系恭敬供养之心咧，向三宝咧系尊重恭敬，绝对就唔可以用呢个慈悲啊，我哋同情三宝啊，咁嚟做咧，布施俾佢，呢个就唔可以啦。 英国我的供养三个供养班呢一定要提升，这个物质呢多少平贵，这个不是问题，是尽我的个人的能力，但是都附带讲明你一定要用这个真的东西，千万不要用这个假的东西。我发觉近代因为这个科技发达，那些金山省的苹果是假的，用那些蜡烛做的，但是我表弟的真的，如果你不拿上手的这个分不清真假做得这么真的，但是那些花都是一样，不论是电缆也好，一切的花都好，真的如果你不用手去摸下它，但是凭你眼一看呢，这个真的几难分得出呢是真是假，乃至我们点那些香都有些是假的，做起来真的好似那些今天供佛那些小电灯呢，也都很多都是假的，做到呢好像很光亮，一夜点着咁嘅，咁呢一种咧，从外表睇，当然好似冇乜问题，实际上咧系唔可以嘅，因为从每一个人，大家都知道要揾食，要工作，但未必有咁多时间咧，嚟做或者去买生果，点有当然供佛，咁当然咧。佢有佢個好處，所以佢用啲假嘅咧，可能買咗啦，一年到晚都唔使用啊。雖然係咁啊，慳你嘅時間，慳你個功課，但係咧你自己都唔受用嘅。唔通嗰啲假嘅用蠟嚟做個蘋果，你會食咩？嗰啲安良樹啊，咁樣你會食咩？嗰啲假嘅花，咁你會好欣賞，聞佢有冇香氣咩？咁即系话自己都唔受用，你又点可以爱嚟啊？系供养三宝咧，好似我哋做仔孙嘅，你去探长辈或者父母或者外父外母或者阿爷阿嫲、外公外婆，即系我哋嘅长辈。咁你去探佢啊，你嘅能力所及，你买啲乜嘢手信，呢个唔系问题。这个长辈也真明白这个环境，他绝对不会怀疑你为什么买得这么少啊，买得这么便宜啊，做长辈应该有这样的心。但是当我给这个晚辈呢买些东西，那么自己都不吃的，自己都不会看下就话的，不要放落水更加不会，那你自己都不受用，你又怎可以买来供养你的长辈呢？其实同样的道理，我们供养三宝供养佛，来表示我们做弟子一种呢对佛对三宝的尊重，多少平贵绝对不是问题，但是一定要真的，还要恭敬至诚恳切，这样才是真正供养。所以这个供养呢，就是表示以这个物质来到供养诚心的供养三宝，这样就叫做是供养。我们绝对不可以是用那些假的东西来做供养法，加上所有尽法界虚空界法界，我们讲过每一种法都有它的界限，虚空界就是很广阔很广大，无边际，睇唔清楚佢喺边度开始嘅，加或所有啊，进化界、虚空界里边，十方就约呢个幻天啊，打幻灭嘅十方啦、啊，三世咧都啲动起嘅虚空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三世。一切的佛刹就是讲这个佛刹之多啦，刹就是一国土，佛刹即是佛国土啊，就是世界上尽虚空遍法界 所有佛土呢都有佛在那里教化众生，转化人道一切众生，因此所有国土呢都称为叫做佛国土啦。咁如果话我睇唔到喎，好多国家呢都变成听我有佛噶喎，但呢啲呢由我哋凡夫呢个肉眼啊，凡夫呢个妄想心呢系所测度系唔算数噶。从呢个事实嚟讲，呢个话系佛讲嘅，佛物尽喺空。遍法大，十方三世一切都有佛国土，有佛喺里边嘅教化众生，系佢讲，唔系我讲啊！而且呢个数目当到咧，极微尘中啊，将所有虚空遍法大，十方三世咁多佛国土咧，将佢咧粉碎变成微尘，咁啊一粒微尘。咁咪当一尊佛，就可见佛咧就好多啦。哇！极微尘中所有嘅诸佛啊，佢一一国有，第一切世界极微尘所凡啊。咁咪一粒微尘里边咧，唔单系一尊佛啊，其实佢一粒微尘里边咧，就已经有好多好多嘅佛咁多。我一一每一粒微尘里边咧，个个。每一粒微尘里面都有一切的世界，亦都延续为微尘。极微尘的数量呢，一粒微尘就一尊佛，所以人这个佛呢就当然多到了吓，就无量无边，难以说得尽啦。所以这个地方我亦都呢贡献大家一句话。我哋講話咧，就呢個語言咧，對佛咧要尊重。我哋凡係咧，你講到佛啊，你唔好話一個佛，你話一個佛咧，就係唔尊重嘅。咁啊，點樣講咧？叫一尊佛，兩尊佛。啊，例如我哋一家咧，或者買間屋。都幾大下嘅，除咗住宿之外咧，我仲有少少地方咧，可以咧擺咗個少少嘅佛堂。咁我哋信人噶嘛，擺個小佛堂都可以擺，可以供養份啦，可以尊重份啦，種下善根啦。嗱咁，既然你供養都要請佛像，你無論去邊度請，或者你揾人家做。你唔可以話我想去公司啊，去國務睇佢有冇佛像，我買一尊佛，咁就變咗個口咧，就對佛就唔尊重，都係一種咧藐視佛嘅尊重，咁佢説話嚟嘅唔係尊重啊。咁我哋應該話咧，你去邊度啊？我去請一尊佛翻嚟供養。咁樣咧，就對佛咧就尊重。呢、這個口咧，亦都收到一種咧，收穫呢個口嘅善根。如果嗱，我去買一尊佛，我去買一個佛啊，咁你唔話請一尊佛咧，咁呢句話嘅意思咧就差咗好遠噶啦。你話買一個佛咧，你就去擺喎，你唔話供應，你話擺喎，咁就變咗亦都係對佛啊唔尊重。所以我哋全民咧應該話我請一尊佛翻嚟係供養，咁我有時間咧放工翻嚟咧就可以咧上一炷香，或者咧頂禮拜擺張台咧放工翻嚟去做經。嗱，咁呢句話咧就在呢個口方面啊，已經咧收到好多福噶啦。而且中了很多善根的能量，我每一次講經啊，相信好多人聽我講經啦，唔係一次啦。我你有冇聽過我話啊？今日一個佛像都冇嘅，係習慣咗，都係一尊佛，係講慣咗。其實我呢個講慣咗，俾老師啊，唔啱，俾佢炒魷魚啊，炒到個窿個鑊都穿窿滯噶啦。因為我初初咧復講啊，咁老師今日講經，咁聽人你要講翻俾佢聽咯噃，講錯咗就冇人鬧啦。但係你呢個語病啊，你問咧啊，咁啊，我哋去買一個法咧， 呢、這個皇帝都燒紅咗噶啦，等個港元啊，你一定係炒，睇佢炒到啲咩程度啫，炒乾水至都話炒到個皇帝輸落去啫，就是、因為俾老師炒魷魚炒得多啊，變咗呢個口都習慣咗啦。我就好少即係你一年十年啦，我講經講咗幾十年，應該咧就好難得我講啲笑話啊，一個佛兩個佛。或者買一個佛，好難聽到我一句，因為我都冇呢個咁嘅習慣。習慣都係請一尊佛，我哋供養一尊佛，係習以為常，習慣咗。所以呢啲咁嘅口語個毛病咧，都係令自己咧損科。如果你講得好咧，對三寶對佛寶尊重嘅説話咧，你嘅口啊，亦都收到咧好多嘅福，收到好多嘅善根啊。從呢個因果上嚟講咧，就係因。即係受個物果，呢、這個一定啊！睇個乜嘢時候受咧，就睇你呢個業障咧點樣安排。論呢個時間咧，係一層一層，輪到邊個地方受咧，你就受個一樣。所以話假使百千劫啊，所作業不忘，你因緣會遇時，果報都還自受啊！別人替你。我哋嘅口语常常咧讲个说话，系尊重佛嘅说话，系收呢个口福。咁你哋生生世世啊，你哋生西方嘅世界以前做翻个人咧，咁你讲话咧，你系做个领队噶啦。你讲一就冇人敢讲坏事嘅。呢就係你畜生咧，係收嚟呢個口福，呢、這個肯定，呢、這個決定，呢、這個口福就係要讚歎三寶，要尊重三寶。嗱，咁如果你所出嘅説話對於呢個三寶唔尊重，嗱，我買一個佛啊，變咗咧呢、這個口嘅福咧就冇中到啊！咁啊，既然冇中到呢個口福，就當然係罪過啦。咁啊，到到呢個因緣成熟啊，輪到你轉世為人嗰陣時咧，你個口講説話咧冇力量嘅。你講一百句啊，唔似人家講一句，根本就冇人聽你噶。咁因此我哋咧就從呢個因果上嚟講咧，自己都點點啦。如果我自己講一句話，所謂人人都歡喜，人人都通過啊，就係、是、自己出生咧係曾經響三寶前中過呢個口福，或者多重經。咁如果咧，你覺得自己啊，一切嘅言辭説話，人哋當你咧冇道嘅，啊根本未講你噶，我做我根本就冇人聽你話嘅。嗱，你遇到咁嘅情形咧，你都唔好發脾氣啊，你唔好嬲啊，就係自己畜生咧，呢個口嘅福咧冇收到，就係對呢個三寶佛寶咧就唔尊重啊，講個話咧。唔得知識，肯是所得到咧呢一種生生世世嘅口嘅説話咧，唔夠力啦，人哋唔會依從你啦。嗱，所以加呢句話，而廣修供養者咧，呢、這個供養就係你有一種尊重，有一種知識在內，就同呢個布施咧就係、是、唔同嘅。嗱，布施咧，你布施幾多都好啦，都係帶有一種咧同情或者咧慈悲嘅心態在內。其實布施都唔簡單，好多人咧佢有能力㗎，但佢唔肯做啊。其實呢個布施咧，呢、這個福亦都好大嘅。古人講：嗰個布施你有如井中水，佢一邊吸去就一邊來，三日五日不吸水啊，又何嘗滿到呢個井邊來咧？嗱，咁啊井啊！ 在香港呢应该呢就不会用井水的眼睛，应该都是用水喉水的啦。那咁有冇咧？亦都有噶，好似嗰啲新界嗰啲鄉村咧，好多咧，就算呢個開村嘅祖師啊，你想住咁多個仔仔孫孫成村同姓嘅兄弟啊，嗱，如果你冇個井水啊，咁啊，點樣生活啊？好似我屯門，我哋巷子有井噶。即有个井有廿几尺深啊，仲有水噶。不过呢，因为近阵时咧就冇人用井水噶啦，冇人去费咁多力啦，所以就冇用冚住佢，即用呢个水喉水。嗱，呢啲井个水咧，佢从来都唔会话干噶喎。就算系天寒冇雨落，除非系长时期都冇水。咁就例外，即係一般少少地嘅冇雨水，或者少少地嘅天寒缺水都好啦。但呢個井嘅水咧唔會乾嘅。我哋無論百家姓啊，全個中國冇一條姓乜嘢姓嘅鄉村都好啦，都係食井水。你呢條村有一千個人。或者呢五百个兄弟同村同姓的人，可是这井呢这一千几百个人每人喝过水啊，洗衫啊，冲凉啊，用洗碗啊，一洗一洗水用过水都不够的，绝对不会说呢个个就做了他担上了井就会干了毛的。哪知道我们一次成村人去旅行一个礼拜，成日村冇个人嘅，除咗啲狗帮手睇入门口都冇人喺度，除咗上旅行，应该嗰啲水就满到死先系啱啊！但佢又唔会满到死嘅喎，永远都系保持呢个水准。平时嗰啲水咧，去到个井乜嘢嘅地方，但系咧，你一个礼拜去两旅行冇人喺度用水咧，嗰啲水咧唔会高嘅。亦都系永远保持香港嘅地方，唔会满到呢个井边咧，满到蛇。未曾听过有咁样嘅故事。咁呢个事实就咁就系话咧，佛啊，劝我哋呢个人咧要布施啊！我哋今日用咗十蚊，啊，你听日就来翻二十蚊噶。我哋今日咧做咗一万蚊善事，啊，你几日之后咧，你就来翻三万四万嘅。你唔使惊话话有冇搞错啊！我咁辛苦赚嘅钱啊，俾你去用布施俾你，你唔应该有咁嘅心态。即使你啲钱如果唔用，即系喺银行最多你钱都收几蚊利息，好少嘅啫。我一家嗰啲零利息冇利息啊，更加冇用。就算有利息都唔系几多。如果你将嗰啲钱啊，尽量去布施，好似地主大地恩啦，你不妨捐多条；啊，家海地大地恩啦，你不妨啦出多条。你出咗一万，几日之后咧，嗰啲钱系有脚嘅。到处咁样走，佢唔走，第二家就走翻嚟你一家嚟嘅。总之你用几多系会连本带利啊，俾翻你嘅。呢啲都系佛讲嘅。所以呢一手计咧，就正好做咗个譬如。譬如我哋咧用嘅钱，凡你用咗去帮助人嘅，去令人家嚟解除呢个艰苦啊，都系一种善心。都是一种慈悲心，一种同情心啊！我哋每一个人在在处处时时刻刻有呢个同情心，有呢个慈悲心咧，你就生到好多福。 嗱咁啊有風啊咪有錢啦，所以個錢咧唔使幾耐咧就連本帶利咧就翻翻嚟俾你啦。收入布施就猶如井中水啊，一邊吸去就一邊來，三日五日不吸水啊，又何曾換到呢個井邊來咧？呢啲就係布施嘅好處。但係咧加供養，仲要包括咧有多少尊重恭敬心在內。固然是供養三寶都要使錢，或者人家建大雄寶殿我出啲錢，或者人家呢今日做啲嘢大發佢喎，我哋供個堂齋再出錢啦，或者我哋呢捐啲咩嘢香油錢，還埋香油錢啦，咁香油都要幾錢買噶嘛，我哋發心咧幫多少，呢、這個都係咧嚇係屬於啲收福啊。都是屬於咧係修智慧啊！嗱，咁啊點樣叫做修福修智慧咧？咁啊向下嗰啲經文咧都有咁嘅意思嘅。咁啊暫時講呢個供養咧就講咁多，到咗向下嘅經文講到啦嚇，供養啲乜嘢啊？得到乜嘢好處啊？咁啊向下先再解釋啦。我話所有進法界虛空界十方三體一切佛剎極離塵中，嗱呢啲經文已經係解釋過兩段噶啦，禮敬諸佛同埋稱讚如來都係同樣嘅經文，就可以一簡單啫，話所有進法界虛空界十方三世一切嘅佛國土。在呢個佛國土之中咧，所有嘅灰塵，所有嘅微塵，或極微塵之中啊，一各有一切世界極微塵作物。咁就每一粒微塵裏邊咧，各國都有一切世界咧係極微塵數咁多嘅佛，即係説明佛咧就好多。咁我哋禮敬諸佛就禮敬好多佛，我哋稱讚如來就稱讚十方三世一切諸佛，我哋家供養咧亦都係供養十方三世極微塵中一切諸佛，就係説明咧係供養嘅對象，或者稱讚嘅對象，或者禮敬嘅對象、禮拜嘅對象啊，都係好多好多。哇！各一一各有一切世界極微塵數物，佢一一佛所，即每一尊佛嘅面前個所在地啊，咁啊種種菩薩海會圍繞，嗱逢係有佛講經説法嘅地方咧，就有好多大眾咧喺圍繞佛嚟去尊重佛。咁加話講菩薩喎，就係以菩薩做代表，當然都有咧係聲聞阿羅漢裏面講，亦都一般咧普通嘅善男子、善女人在家嘅居士。不過呢次用呢個菩薩做代表，因為除咗佛啊，下一級就係菩薩嘅位置啦。所以就除咗佛之外咧，所有弟子之中就用最高層嘅菩薩做代表。嗱，咁啊菩薩咧，我哋通常話都有四眾弟子啊。嗱，咁啊四眾咧，一般嚟講嘅咧，就係男出家、女出家、男居士、女居士，咪四眾啦。嗱，咁呢個四眾咧，應該一般人都知噶啦。但係另外有一個四眾咧，就是、除咗法師講經之外啊，應該就好少人咧就是、聽得到或者睇得到噶。嗱，邊四種咧？第一種咧就叫做當機眾。點樣叫當機眾咧？嗱，好似每一位法師講經，無論佢係老法師，又或者年輕嘅法師，無論佢係老前輩，或者係剛剛咧發心嘅。總之佢能夠出嚟講經，佢自問佢有份量有資格出嚟講經，咁咪一定就有聽經嘅人，不管多少就係會員啦。 咁啊，凡人听经咧就当机啦，因为呢一次我法师讲经啊，系对呢一类人讲啊嘛，就是、对晚晚都系从下人嚟听经讲啊嘛，所以呢一班人咧就佢就当机用啊，即系正当咧呢个法师讲经同呢个讲咧，就系同呢一班晚晚嚟嘅人都系差唔多。三个月都不会增加的几多，人少的几多，咁呢一班人就当机用啦。嗱，第二种咧，叫做随着见缘众啊，见众咧即系佢唔系晚晚嚟噶，唔系时时嚟嘅，不过间中有一晚咧，或者佢得闲，或者三个月来水，有法师讲经啊，边个地方讲啊，我听一晚咁多咧，叫做见下缘。但佢未必晚晚嚟，當然就唔係以佢為對象咧。佢係間中嚟一次，係見下緣，咁又叫做見緣眾。但第三佢哋常隨眾啊，常隨好似邊啲咧？就例如我哋每一部經都話係1250人區。佢又唔講多，又唔講少，就話、是、當時咧，佢託佢又好，佢外面講啲文化又好，常常跟住佢嘅咧係有1250就55嘅，但呢個五個單數咧，似乎呢個中國嘅文化裏邊咧，就比較咧係沉氣啲，所以咧只係話1250做。咁呢1250人咧，就永遠都係跟住佛嘅。佢去到邊度，佢就跟到邊度。所以呢一點咧，叫做咧常隨眾。嗱，咁第四種佢哋影響眾，邊個哋影響眾咧？就係每一個法會。咁啊，佛在世嘅時候咧，你有好多十方嗰啲諸大菩薩啊。来到咧系参加，就系、是、影响呢个法会，等大家嚟听佛讲经嘅人啊，某一处大菩萨都嚟亲近群啊，某一处嘅大长者都嚟亲近群啊，咁我哋就唔系大菩萨，当然咧都要快啲嚟亲近嚟听经啦、学佛法啦，呢啲就能够咧影响大众。好像我哋普通家就份就入普通法師講經啦。嗱，每一次講經都有好多出家人，就或者嗰啲老前輩嘅居士，係懂得佛法嘅居士。咁居士咧，好多好佛法家，我都講過啦。我讀佛學院啊，都讀過好多家，起碼有4-5間。但是老師呢不是全部出家人的，很多都是大居士，有份量的居士，我問一個潮州人，就是林遠凡，他是當時即是幾十年前，是當時很多佛學院都請他教書，都請他教我們出家人。不過呢，這些在這個我哋戒律上咧系可以，但系有样佢唔可以做，就系讲戒律，佢就唔可以讲，因为戒律咧系我哋出家人嘅事，唔系居士嘅事，所以居士讲经讲论系绝对通过可以，总之系正知正见，你自问咧唔会引人走入呢个邪道，你都可以讲，但系戒律咧。如果是普通在家戒律都可以讲，居士咧讲呢个出家戒律就绝对唔通，系绝对系唔可以嘅。啊，点解咩理由咧？因为呢啲系我哋出家嘅事，我就不便咧响呢个大庭广众咧系多讲啦。咁啊，除咗呢个戒律之外咧，所以有好多嗰啲居士咧系可以心明佛法。在呢個70-80年前我哋上海啊，好多大居士啊，乃至到今日嗰啲學佛法嘅出家法師咧，都加佢嗰啲著作啊， 佢嗰啲思想啊，佢嗰啲理論咧，我哋都常常睇啊，將佢做個參考啊，亦因為佢知見證，佢嘅知識又廣闊，所講又正確，我哋咪要參考啦。所謂佢嘅醫法就不醫人，佢個人唔係佢點樣。他是一家又好，他是在家不理，最重要是他的飯是講得正，一點都不會有歪空，完全不是說我認為我相信我想的，他每一句話都是出在佛經，每一句話都是跟佛經所講的，不會違背，這樣呢我們就可以一跟學，所以他們影響眾，能夠影響大眾，令到大眾對呢一次嘅法會生一種尊重恭敬心。嗱，咁合埋就四眾啦，即係常備眾、結緣眾、當機眾、影響眾嘅四眾啦。嗱，呢四眾弟子咧好重要啊，亦都係扶持佛法咧，佢都係其中啊一種咧係最重要嘅。扶持者嚟噶，所以家下话讲呢个菩萨，种种菩萨海会围绕咧，好似呢个大海聚会咁多个菩萨，咁啊围绕咁啊就围绕住法，咁家下普贤菩萨就围绕住普贤菩萨，又当然系扶持讲呢个行愿品啊呢、这个范围啦。他说我以普贤行愿力故，我就是讲这个收集这个普贤菩萨行愿品这一个人，他说我以即是用这个普贤行愿力故，普贤行我讲过要先开这个普贤啊，就先开有呢个普贤嘅眼眼睇嘢啊嘛，我哋开悟咧先可以明心见性啊！所谓万法为心，三界为心，一切为心。佢入开普贤眼咧，就悟到万法为心嘅道理，一切法从心而变立。离开我哋呢个心咧，就无法可得噶。所以《楞严经》讲，佢一切世界因果未成，系因心成体啊！一切世界大嘅就好多好多讲唔出来，即使细到因为少少嘅未成，咁细嘅事情嘅事物，都因心而成体啊！以我哋呢个真心发愿嘅所讲嘅一真。法界嚟啲所講如來藏性啊，亦即係法性，亦即係實相，亦即係理體，一切一切事事物物咧，嗱只講諗定塵咁有曬，都係離唔開我哋呢個心啊，以呢個心為我哋嘅體。所以我以呢个普贤行，如果你明白呢种道理，就叫做开呢个普贤眼。咁啊，以呢个普贤眼啊，悟到一切法，为心自性，见到我哋呢个本体啦，咁啊，依止去修行咧，先至真正嘅行。咁啊，所以我哋修行咧，就有两种，一种叫真修。一种叫做圆修，嗱真修咧就真系开光，悟后而修啊，先叫做真修。嗱圆修咧，圆就系因缘嗰个缘，就系源于佛所讲嘅道理，佢教我哋点行，我哋就依住点样行，系开始修啊，或者修咗一个时期，但系未曾明心见性啊，未曾开悟。就不明叫做真心，所以呢这个经题叫做如来密因啊，点解唔叫众生密因，叫佢哋如来密因呢？即系对上大佛顶天嘅如来密因先修正了而诸菩萨万手嘅圆经噶啦。嗱，我哋悟到呢个大佛顶嘅道理，呢种道理是一心三大。我哋众生虽然具足， 但是人们都是迷啊，未曾见到，当然未能开悟啦，未能开悟就不能知之而修。但如来不问因缘之立法啊，佛最初行菩萨道，未成佛之前的修行咧，佢系悟到呢个大佛顶而修，悟到呢个大佛顶一心三大。个道理而修，咁样就叫做真修啦。咁啊，修既然系真修，正亦都系实证，因为悟到原来嗰种嘅大佛顶嘅道理啊，以此为本修因，就叫做不生不灭之因，所证嘅无上菩提就系不生不灭之果，所以咁啊，佢就大佛顶物因修证啦。嗱，了义咧就系究竟咧系好了义，即系好清晰，系好重要嘅道理。咁跟住咧，如来物因啊，佢悟咗之后而修，系了义之修，正嘅系了义之正，所以咪大佛顶嘅道理。唔单佛如此啊，一切法身个菩萨，你真系称为佢哋真修，称为佢哋菩萨之修咧，亦都系要咁样修啊。所以跟住就诸菩萨万行首领义。即是说无论是佛以动大菩萨，你想证到这个大佛顶礼，证到一切是究竟坚固首领自王大定，都要悟到这个大佛顶一心三大的道理为真修，以至实证在今最了义的修证。佛如此，诸菩萨所修的万行首领义呢，都是这样修，都是这样修，所以合万一叫做大佛顶礼，万一修正了义，诸菩萨万行首领义经。所以单这句话呢，这个广修供养的缘啊，就是呢我们供养十方三世极乐尘中一切的诸佛，在一切诸佛的地方呢，是有种种的菩萨，好像大海呢聚会这样，是围绕诸佛，我们以我这个普贤的行，开这个普贤眼，见到这种道理，由这个普贤的愿力之故啊，就是起心信解的现前之见，起就是生起。等于说如果你不是对这个普贤行愿，开这个普贤眼，悟到一切法为心自性这个道理呢，你就无法起这个心心低信那种的理解。你由于以这个普贤行愿力故，先开普贤眼，见得一切法为心自性，当体就是一真法界佛性本体，开这个普贤眼，先行这个普贤行，就叫做法界行。行这个普贤愿，就叫做法界的行愿。咁以这个普贤的行愿力之故呢，先可以生起这个心心底上，以用心心了解。那心就是一种呢初入佛法的人，一定有这个信心。所以十一善法之中，人信心为首啊！嗱，我哋有部分大乘起信啦，大乘佛法即系有信心，冇信心咧系冇一啲心嘅起嘅。我哋修正土法门，所谓三种之咧，就系信愿行，亦都系以呢个信咧行先。所以行研究佛法、修行佛法，最先咧要有呢个信心。嗱，其次就了解啊，我哋有信心，我哋点样行？例如我系屯门嚟嘅，我隔篱到呢处。是香港跑马比铜锣湾的啦，咁我等阵我点样翻去咧？我相信我系住喺屯门啊，一啲都冇错。 但我怎样回来呢都要了解的，我们行先生公路即是走舊路，即是因為行這個橋本公路才走到新路，行路回去就是因為坐車回去，坐車坐什麼車，我當然我們深深了解才可以做個決定，我應該是怎樣這麼回到我家裡不定，這個就是了解的。但是了解是跟我們的信心，我們的信心不夠我們不會去研究的，我們因為深深相信這一種事才可以去研究去理解，這依我們的信心和了解去實行，所以我們就叫起這個深深地信與共是了解。因以前之見，知就法眼而知，見就法眼而見。在以前的這個眼前就是這個現量體證，如我昨晚所說的，不是這個思量，不是這個分別，我就對著一部經就是經，不會分別的是什麼指引的，是用什麼油墨的印的，有多厚啊，多多字啊，這些是思量分別去計較比量這部經是怎樣。但是我們的一行真正菩薩到開悟的人呢，他見到經就是經，他是深深了解經中所講的道理，他能夠知道，他能夠見得很清楚，絕對不是斤斤計較這樣去研究的。那這種呢叫做現量的境界，就稱為呢叫做現前的知見，就適以上妙諸供養具，第二位供養，我們現在是第三位供養，供養諸凡，供養諸凡，我們供養凡當然離開這個物質，我們誠心去供養就是我們這個心意，但我們所用的物質呢，我剛才說過不可以馬虎，不可以用假的，是用真的，即是自己可以享用的才可以，我們供養三寶供養法，即使自己可以享用那都有平貴的。當然如果我的環境不許可能就普普通通佛菩薩都不會怪你，但如果我們環境可以的話呢，我們盡量呢就做好一些，所以適宜適宜通通以這個用通通呢用這個上妙諸供養具，上妙呢就是說不是普普通通的物質，就是用這個最微妙的，就可以說天上的供養，天上的物質，用這個上好的物質來到呢去供養，做這個供養的具，這個供養，所以說釋迦是用這個天上以供世間上的珍寶微妙上妙種種的供養具，就是以為供養。那么下面的简短解释，那乜嘢叫做上面的供养具？呢个供养的所谓就是一个转喻之词，即系话乜嘢叫做上物诸供养具而为供养呢？下面解释话：花云、万云、天音乐云、天散盖云、天衣服云、天种种香、桃香、烧香、木香，有如是等云。头先我哋解释，嗱解释咧，我哋供养佛个物质咧，离开呢、这个六尘供养，就系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。等鄉下都是離婚幾樣的，所謂花雲，花呢是有很多種的， 我哋呢個市場上，當然我唔係買花都唔識啦，但係有啲咧，好似夏利神啊、阿健眼啊，啊仲有好多其他我都講唔出咩咩蘭花，我都唔識幾多啦。總之嗰啲花咧，喺個市場一睇咧，就係有好多好多種一百幾廿種唔同嘅都有。咁呢個花就有好多唔同嘅喎，嗱雲咧就表示多咁樣大，嗱天上嗰啲烏雲啊，我就算我就好天冇落雨，手嘅一片都係藍色嘅天咧，佢都好多雲咧流落去嘅。嗱咁如果要落雨咧，就更加烏雲密布啦，話明密布啦嘛，就好多雲，所以每一種物質用雲字下邊嚟講咧，就係、是、啊，證明佢有好多。所以講花雲呢、這個花咧，一般用嘅花，乃至到用紙去畫嘅花，或者我哋影相將嗰啲花咧影相影落嚟。嗰張相影就好靚好四長嗰啲花，呢啲空中界咧都可以愛嚟咧係供養佛嘅。如果你話我影張相都可以供養佛，可以啊，我哋個佛典咁當然隻口裏神啊，即係點樣佈置啊嘛。咁你咪掛啲佛像啊，或者咒語啊、佛經啊，或者嗰啲供養物品啊，好似嗰啲花畫喺個牆嗰度啊，咁啊都係供養佛啦，都係永遠供養佛喎。咁所以呢個花咧，就屬於呢個色塵供養。點解咧？因為花咧就冇幽默嘅。花就不會講說話的，所以就不是陰性的，但是呢它又莊嚴很漂亮的，但是一般人都喜歡花，喜歡看一些花很漂亮，所以就眼能夠見到它也都很漂亮，紅黃藍白種種顏色都有，這個就是色，所以是眼所對的。花紋就是眼所對的色塵，用呢個色塵嘅花嚟到供養佛，係一般佛教徒係應該係咁樣買花供養佛。嗱，咁從因果上嚟講咧，有啲乜嘢好處啊？凡係用花嚟到供養佛嘅人咧，呢個係女人中意啊，男人都中意嘅。你係生生世世未曾生嘅落世界成分意思，總之做翻個人咧，你都相貌莊嚴美麗，係人見人愛啊！嗱，呢個咁事亦都好多社會上大家嘅親戚朋友都有，或者同事有嘅。嗱，有啲人咧真係啲人見到佢咧好開心啊！就算唔係朋友，我哋街上見到嗰啲人咧，有啲好莊嚴，人哋睇到真係啦嚇，都想同佢做朋友，好尊重佢啦。但係咧嚇，反對有好多人咧，佢就其貌不揚，好難睇噶。就算佢係億萬富翁都好，除非佢屌到啊，我億萬富翁其實都好多人啲欣賞佢啦。如果唔單睇我屌咧。佢其貌不揚，又唔好樣，變咗人反正咧都唔會尊重佢噶。所以呢個花供佛嘅因果咧，凡係人用呢個花嚟供養佛，咁咧生生世世啊，呢個相貌嘅端嚴，講句普通話就好靚。我哋嘅話就好莊嚴，就好威嚴。人人見到你都生個歡喜心，呢啲就係以花供佛咧嗰一種嘅果報。啊，第二咧就萬民諗咩叫做萬？萬即係一串，一串就嗰啲花一朵朵散㗎嘛。咁啊，如果你將嗰啲花一朵朵花嗰啲事串埋佢一串啊。或者二十朵大啲嘅，或者十幾、三十朵花串一串， 那么挂人佛菩萨，我点香的，那么那里挂人的高准香都挂不到，你要把那个佛菩萨人家请下去，叫我们三道道，你要请下去怎么样呢？没走呢，还供养吧，咁人哋做咧係慢，人運呢個多嘅意思啦。我哋唔係用一錢化唔緊啦，幾十方三世諸佛啊，如塵之多，所以我哋亦都以咧十方三世如塵咁多嘅花算咧，來到供養十方三世咧如塵花算咧咁多嘅諸佛，所以就化運。要條雲都是多，嗱呢個花雲咧已經都係色塵共嘅，我哋穿呢一串嘅花，咁佢咧花咪多穿一層串啫，都係眼所見到嘅，都係叫做色塵，係眼所對眼所見。咁咧從因果上嚟講咧，花一朵一朵咧就係散噶嘛，我哋摘落嚟一朵朵花。加得將個串成一串啊，咁就咪大團聚啦，大散花炮啦。我哋咁樣嘅因個心地去供養佛啊，我哋生生世世咧都係一家團聚，唔會東分西散啊。所以世界上好多人仔仔孫孫一家。好和氣，即使不是同住一齊，但是佢咧所謂仔大仔細大，佢就分開住啦，成家立室。雖然係咁啊，但佢都一片和氣，時時有來往，唔怕咧分散啊。不過分散嘅你住東同我住西上，係咁樣咧相隔啫。但佢呢個感情，佢呢個恩情冇變到啊。时时刻刻都有来往，有联络，有团聚啊！就好似嗰啲花散花开一朵一朵，你揾条线咧，系穿成一串，唔好俾佢散开，唔好俾佢断咗散开，嚟到供养佛，就表示一团和气，就一团和合啊！亦都证明，如果系结婚嘅在家人都话，家庭里边咧个夫妻两夫妇啦吓，你真系咧。得到呢個好果報，永遠唔會掉落，肯定咧就唔會離婚啦。所以呢一點咧，就以呢個萬民咧嚟個供養法所得到嘅好處。嗱，天音和雲咧，音和大家都知啦，好似總統嘅和氣。或者一個人演奏，或者大家一齊咧大合唱啲演奏，就佢哋音樂咧，加埋天音樂咧，就係天上嘅音樂，唔係我哋人間嘅音樂。因為人間嘅音樂咧，大家都知噶啦，都係唱出嗰啲咧，都係情情愛愛啊，呢啲咁嘅歌風咧，令人家嘅起心動念都係離唔開呢個情情愛愛，對呢個道咧就冇乜嘢幫助，反為引你墮落。但係天上嘅音樂咧，都係讚歎佛法，係讚歎三寶，讚歎佛嘅功德慈悲智慧神通，令你生個歡喜心，令你咧尊重三寶，尊重佛，令你發菩提心，行菩薩道。所以天上嘅音樂咧，同我哋人間嘅音樂咧，就有咁樣嘅分別。天上的音樂你聽到咧，就係你的道心就會啟發出嚟，唔會令你聽到咧墮落。所以今日嘅天音樂啊，能運就即係多啦。嗱，呢個音樂咧就唔係眼見咁簡單啦。嗰啲樂器你就眼見到都係色塵，但係佢發出嚟嘅音聲咧，佢就冇個樣俾你睇到啦，係音聲。嗱，咁嘅音聲就耳仔相對啦，所以我哋嘅耳根咧所對嘅就係音聲。嗱，從呢個因果上嚟講啊，我哋如果生生世世都係聽嗰啲天上嘅音樂播出嚟，都係咧讚歎三寶。 青阳三宝，或者所赞叹嘅阴经都系赞叹六道，赞叹咧四无量心嘅慈悲喜舍，或者赞叹四善法嘅布施爱与利行，同时都系令我哋生起咧呢个六道之心，生起呢个四无量之心，生起呢个四善法之心，令我哋嘅道心坚固。我哋常常听呢啲咁嘅音乐咧，我哋就可以生生世世啊，系道心坚固，系身心清净，向住呢个佛法，唔会有咁多嘅尘劳嘅贪染啦。就由天音乐云，就天散盖云，散盖咧啊，散即系罗散。盖咧，咁啊，亦都系罗刹之一类。就是、我哋好多嗰啲佛堂咧，大家去得多都睇过啊。嗰啲大雄同嗰啲佛像嘅头顶咧，有一个罗刹喺圆形嘅，一个得个图咁嘅，咁啊吊起嚟，就盖住咧嗰尊佛菩萨嘅头顶。但系唔系冚晒，不过咧佢挂喺个顶上边，即系佛菩萨嘅头顶有一个圆形嘅图。呢、这个其实可以讲就系罗刹，好似一把遮咁样打开嘅。嗱，咁加话散盖云咧，亦多咁样解咧，就天散盖咧，就系天上嘅散盖，天上嘅图，或者系翻翻嘅点嘅，写住咧佛嘅法语，或者写住佛嘅圣号。咁我哋如果常常啊用呢个散盖嚟去供养佛咧，就系一，我哋生生世世啊有呢个佛法嘅加倍，有呢个佛法嘅扶持，你都系覆盖咗我哋嗰啲黑暗嘅烦恼。我哋因为唔信佛，就冇呢个佛法嘅散盖遮住我哋。我哋冇咗呢个光明嘅智慧，只有呢个黑暗嘅烦恼啊！因此就造罪，就流转生死，永远不断嘅受苦无穷。嗱，如果我哋常常用呢个散盖嚟到供养佛，或者某一个道场，起一个大雄宝殿喎，咁我哋咧可以咧供养呢个散盖。我曾經去過普陀山，普陀山呢個林呢、這個普濟寺咧，個大雄寶殿咧，佢叫做鬆緊殿，佢可以放鬆，可以收窄嘅喎。即係咧，你冇睇到好似咧得幾千尺咁大，其實咧成軍嘅軍隊，即係一萬幾千人咧，佢都可以裝得落去嘅。據住咧，將人多入去咧。睇法都冇地方企噶啦，一個拉拉聲咁樣，個佛像可以擴大嘅。你聽到就拉拉拉拉拉咁樣，個佛像咧擴大。你再嚟一二萬人咧，佢都可以有得俾你企嘅。呢個鬆緊啲，當然係觀音菩薩嘅慈悲，佢個神通變用所影響啦。所以好多人咧都係供養咧普陀山。所有的佛典就包括林濟寺啦，同埋咧再上呢个华严寺啦，最高呢个佛顶寺啦，咁住住一个大佛寺咧，就好多嗰啲人送呢个山过嚟。咁我有一次咧去呢个朝普陀山咧，有个福建人，系福建人，咁佢喺台湾做生意，当然系发咗啦。上咗岸啊，賺咗好多錢，成為大富翁啦！咁佢咧就係多謝觀音菩薩，就送咗個大羅刹。咁呢個大羅刹咧，佔咗個大雄寶殿咧四分之一嘅地方，好大嘅。咁佢收啲乜嘢咧？係收噶，用呢個針嚟到一個一個收一個大悲咒，即係南無啦，但係多啦嘢嘢，唔知係好唔穩嘅大悲咒。做啲人呢就唔時間呢樣，就是、以表示咧多謝菩薩。嗱咁，如果真係用咁樣嘅出錢去送呢個大羅山啊，呢、這個寶蓋供養觀音菩薩咧， 从家人嗰度嚟将呢个人生生世世咧，佢一定有道心去修行，启发咧佢呢个光辉嘅智慧，系覆盖咗嗰啲黑暗嘅烦恼啊！所谓如是嘅三果之恩，就得到如是嘅果报啦。嗱，咁啊，天衣无缝，嗱，咁啊，衣服咧，首先呢个粗尘就我哋接触嘅，例如我哋觉得热喎，咁啊衫多啦，咁啊触到自己嗰啲皮肤咧，真系滚热啦，太过热啦，你咪除咯。阿家唔系我家几个，唔好话零下啦，甚至系零四两啊，咁啊三度四度都好冻啦，你哋着多两件。我的衫咪接触到我的皮肤，就可以咧，你着多几件啦，即系保护抵御嗰啲寒冷，唔好冷亲自己嘅皮肤。咁你嘅促尘系接触到我哋嗰啲皮肤嗰啲衣服，咁你嘅促尘就呢个身根之所过之啦。因为我哋着衫咧，就着喺我哋自己嘅身上嚟啊嘛。我哋身上太热，就将佢除咗啲；唔够衫冻，就着多两件，就系我哋嘅身体咧一种嘅感觉，一种嘅接触。所以呢个衣服咧，就系属于呢个身根所对嘅促尘。嗱，咁啊，如果我哋今生常常用呢个衣服供养佛，咁我哋生生世世咧就感到啊，可以讲有衣服着，着个都系上妙嘅衣服，都系如此一如是果啊。咁啊，我哋讲过一个笑话俾大家听，系我亲自感受。咁我喺夏威夷咧，咁啊都久唔久有咩会友啊去晒咧，咁都系殡仪馆嘅，因为佢系会友。但係知道外國咧，嗰啲牧師啊，我哋都係牧師嘅身份，不過呢個名字就法師。我哋嘅工作咧同牧師一樣，係紅白意思都要去嘅。如果你唔係師傅簽證咧，如果佢問你啊，你話我紅白意思唔做啦，阿佢就唔會簽俾你噶啦。如果你话你系参加嘅，呢个系牧师嘅法师，系应该做嘅工作，一礼拜就通过就可以啦吓，系先至，你就可以嚟咗香港去学噶啦。咁有个信徒咧，佢就往生，都系用佛教噶啦。咁佢有啲人都系话咧，除咗三番买水之外，要佢一死咧，就同佢换衫换寿衣啊！如果唔系佢第世冇衫着，因为咧孔融嘅第世做人咧冇衫着啊，所以一死咧就马上喐动嚟同佢换寿衣，都系好靓嘅衣服啦。嗱，以我哋嚟讲咧，一个人死咧系外表上唔喐得断咗气嘅。我哋呢个法性咧仲存在嘅，最少都经过八个钟头以上，咁呢个法性先至嚟睇。佢外表唔喐得断咗气，但佢呢个心理上个法性存在，仲有感受。如果八小时之内咁将佢喐动咧，佢好痛苦啊，痛苦到好似个针督佢咁痛啊。不过佢已经断咗气。佢呢个肉体冇咗作用，佢唔会话佢哋等埋你哋唔好再搬我啦，我好痛苦，好似针督咁痛啊！佢冇咁嘅能力，你哋唔知，你将个眼咁搬左搬嚟右搬，搬嚟搬去换衣服又屈手又屈脚，其实咧对呢个死者系冇好处啊，因为佢痛苦，佢就冇口气话俾你听。但佢好痛苦啊！佢个心就怀恨，你哋仲冇我，我好痛苦啊！你又唔听话，一你冇同佢换衫就冲凉，因此有个因缘亲人心起咧，佢就会堕落啊！所以我哋通常每一个人死咗咧，无论出家在家，用亲呢个佛教嘅仪式咧， 都是呢不容許他，亦都不希望他呢，亦都不提倡叫一死就幫他呢換衫啊、沖涼啊，絕對不可以這樣做，起碼要過了八個鐘頭之後才就可以做。那麼你在香港來說呢，這個法律的問題能夠做到真的很大的福報這個事情不是那麼容易，包括出家人做的都是未必那麼好做了就，但是兩星馬呢都還可以，因為我未中風之前我常常星馬講的，他們還可以在醫院呢留下一個時期，你可以幫他念佛或者做經做你的法事，就算過了八個鐘頭還可以抬回我幾個鐘到出收嗰阵咧，仲可以仲差惨啦，可以啦，行几个街口去出收，过咗几日交先至啦，送佢上山。咁啊，星马仲有咁个规矩，仲可以维持咁个规矩做好。嗱，咁如果你话啦吓，今日来世冇三脚啊，临死嘅时候着衫咧系唔通噶。就算你幫我穿得幾靚，但他沒有說福羅神一樣沒有三樣，我們如果一學佛的人明白這個因果的道理，我們常常用這個衣服供養佛，那很多佛堂呢那些佛像都是穿衫的，有些衫都會穿著，這些都是啦，當然各處三方各處例呢有很多道場我都見過，呢啲就係根據呢啲咁嘅經文道理咧，去幫佢做嘅。咁所以我講下威爾呢個就係咁啦，佢有條著衫我就反對，我話唔啱，咁你唔好做，咁就好地咧，等佢好地啦，正正地嚟到啦，你只有同佢念佛，等佢正聽得到你念佛咧，個心歡喜，可以往生，佢冇痛苦啊！如果你捉得佢太多咧，佢一痛苦，一念親人心，佢就講唔出佢嘅停止，唔好再同佢著，唔好再同佢，佢就講唔出，已經死咗，斷咗氣啦。但你就唔明佢嘅意思，猛咁捉佢搬佢著衫，又屈手又屈腳，就變咗啦！佢一念親心你就墮落。所以呢個天衣無縫咧，屬於真真所謂嘅福神。如是你今生啊，以呢個天衣無或者啦嚇，你出錢即使唔係衣服，凡係莊嚴佛菩薩嘅，係同樣嘅道理。你的生生世世呢是有衣服的，但絕對不會玩是爛身是沒有衣服的，但天種種香香油的種呢，我們普通的香那些沉香強藍香當然是最名貴的，有些香就有很多種，那麼天上的香就更加就是名貴的，總之我們供佛用最好的香，千萬不要貪多，我只一在家我見到一輸輸一大炸，咁就買一把香咧，兩三次就燒曬，因為一燒就燒，個手揸唔揸唔過一隻炸咁樣點燒，真係咧嗰啲香煙嘅煙啊，污染呢個環境。唔係話你燒得香多咧，即係本隻菩薩就會加俾你嗰個菩薩唔會受攰噶，冇呢啲咁樣嘅嘢啊！我哋最緊要用嗰啲好嘅香。盡量買得好的，即使是三支或者再少的一支，是表示我們對佛的尊敬，不是你燒得多就叫做好，所以這個香亦都是屬於一本買這個香塵色性香嘛，是六塵中第三種的香，它的香氣但亦都是這些香呢眼所見，亦都包括這個色塵，我們今生今世用香供養佛，我們來世以後幾個生幾個世，你的身體有香氣絕對不夠得有臭，就算有幾年的天氣 咁唔会身体寒，都唔会有呢个寒气。你去到边度，人哋都唔会讨厌你一步嚟嘅臭臭地，冇啲咁嘅事嘅。就是你因中以香气的供奉，所以果上呢你日身有香气。那如果你常常念经念佛赞叹紧呢，你个口都有香气的，你日生生实就口出莲花呀。这就是你念经念佛个口的功德所招感，所以我天种种啊。那头香这个头香呢，在我们中国就不是挺兴的。在泰国啊，以往这个色兰啊、菲律宾那些地方呢，它是小型国家，就有这样的习惯。它就在这个佛寺里面一块块，它就买一块那些，那些叫做香，那些香粉，一块有这种纸，这样的纸就成块的。或是有些啊做成香膠塗兩個牆壁，或者塗個佛的身上，變成呢就不是幾好看的。因此在我們中國呢就不是幾興，就好像你不用那些香膠呢塗兩佛的身上，塗兩個佛的牆上，變成呢污糟邋遢，人見外啦，就變成很難看的佛的。所以在我们中国呢就不是挺兴这个头香。那烧香呢，就我们刚烧的香呢，木香就那些香粉呢，我们靠坛香炉闻的香粉帮下这个木香呢，它如是等云，如是等的上文云，这个当代呢这个花云啊、万云、天阴黄云啊，乃至到呢是头香、木香、烧香等云这么多呢，它的量是有多大的。如这个衰微山王，衰微山呢就像佛经里面讲呢，就叫做衰微山。那这个衰微山呢就是很高的，是山中之王，在世界上呢它是最高一个山。后来有人说即是今天是喜马拉雅山，这个是不是这么事实呢？当然我不是考古学者模式，不过是这么说的。但这个山呢是很高的，它的山腰呢就有四天王天，就是四个，个山腰分为东南西北四边，就是四天王天。东方叫做持国天王，南方叫做增长天王，西方叫做广目天王，北方叫做多闻天王，就是代表呢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。那咁如果呢个四天王啊，真系加俾我哋人间咧，风调雨顺就可以丰收啦。咁因此所有嗰啲大雄啊，第一座嘅佛殿咧就系、是、四天王殿。我哋入到中国，好多嗰啲大雄，好似虎山啊、天童寺啊、七塔寺啊、南环寺啊、云门寺啊，咁呢啲咁嘅大寺庙咧，大体上个构造。即是那种建筑的设计，第一重三门就是天王殿，左右两边呢有两尊天王，四天王呢。那么中间呢向大门的就是弥勒菩萨，所谓笑口常开的欢迎的人拜拜。那弥勒菩萨背后呢就是弥勒位陀菩萨，他望住第二层大雄宝殿。那咁啊，点解弥陀菩萨永远都企喺度啊，望住佛呢？就是、因为呢个人世间咧好多问题，尤其是好多人咧假借佛去揾食，或者假借佛咧去生存。亦都有啲咧毀謗佛信佛，總之世界上一定佛教好多誤解，好多個惡慧，就變咗咧佛教就唔興啦噃。咁咪就菩薩咧就睇唔過眼，咪佢執保樹咧，呢啲保樹有啲係動，有啲係堂起， 这个人亡啊，咱们这个宝珠的个就会包回来，会打回来。咱们话呢，打伤呢，那个伤当真叫个很惨，都你把这个伤呢过来。所以反正人就会，各位没有某种要想法的。咱们身体里面不是想法，还好事，但你不好的刚刚打回来。反正像我睇唔惯啊，我唔抵得啊，我系扶持佛法，扶持三宝啊。佛话咁啊，好简单啫。佢话我最慈悲咧，我系三十二相应身如来。咁我既然最慈悲有三十二相咁圆满，佢话你永远望住我，你咪唔会烦恼啦。你是有咩烦恼啫？咁啊，因为咁咧，韦陀菩萨先至永远赞扬弥勒菩萨嘅背后，就系、是、向住天王殿对上一层，即系就大雄宝殿，就望住佛像。咁而家话佢量须弥山咧，佢个山嘅四大天王咧，咁呢个山咧就四宝所成。就是金銀珠寶所成的，是為山中之王，那個山頂就有三重天，東南西北四個國，每一個有八層天，四百就變三十二天了。那咁啊，中間的頂上咧有一層咧，就叫做偷離天，就是咧。三十三天的天主咧，第四天咧所住嘅，咁佢个供应咧就善见性，就最高噶啦。佢就管领咧三十三天。嗱，咁啊，点解有咁样嘅因缘咧？佢曾经讲啊，从前就有一个所谓嘅贫穷嘅女子，咁佢咧。就好艱苦，咁有佢佢聽啲人講經啊，佢話我哋如果咧鋪佛嘅金身係功德無量，生生世世身亡金色，咁佢聽到咁樣嘅理論咧，就想鋪佛金啦，但佢冇錢喎，佢係一個黑社嘅人，佢冇錢，咁佢就招咗黑社。佢有一個好彩，有人俾佢有個金幣。咁啊，當年佛在世印度咧，係用金幣，好似我哋當年香港咧，雖然唔係用金幣，用銀幣。我哋嘅年代咧用銀幣。如果你翻學袋一蚊，你翻學咧，先生都要當你嘅。點解你用舊錢啊？袋一蚊，一舊錢咧要先啊！我哋買個白飯糕係一個先嘅，好平啊，係嘛？咁啊，加錢袋一。一蚊兩蚊都係低啦，所以咧舊時嗰啲金幣就好抵錢啦。佢就有人拿俾佢兩個金幣，嗱咁啊金幣嘅有啦，點樣打成金箔嚟到鋪鋪份金身咧？呢個係一個問題。咁啊當時有個打金師傅知道就通情佢啊，佢話冇問題，佢你唔使俾人幫我。你俾咗我金幣啦，如果你俾我，我就幫你打成咧金箔，俾翻你，你咪可以去鋪佛金身咯。咁啊，於是咧呢一個窮女子同埋呢個打金師傅，咁啊一共咧係有三十三個人加加埋埋做呢一件事。咁啊，因此佢哋遇事嘅因啊，就感到遇事嘅果。佢入去世之後咧，就生到呢個須彌山嘅山頂，就三十三天，東南西北每一層有八層天，四百三十二日，加埋中間咧呢一位啊第四天嘅天主，就共成三十三，呢個因果咧就係咁樣來。咁所以呢句话，如是等闻一样须弥山亡咧，咁跟住你意种种灯，嗱呢个就讲灯嘅因果啦。嗱佢言种种灯咧，就用灯嚟嘅方法， 咁用當年共犯呢，咁舊時當年即係話幾千年前，當然冇電燈，就亦都冇咁靚嘅花生油燈，亦都冇呢個火水燈，冇呢啲燈啊。咁啊幾千年前，佛祖就用啲咩嗰啲酥油燈，嗰啲酥油有紅味嘅，嗰啲酥油味嘅好難聞嘅，但嗰陣時咧就係屬於咧最好嘅啦。嗱，我哋演變到今日咧，唔得話火水燈，用電燈。嗱，咁啊用燈嚟嘅供法有咩有好處咧？我哋如果今生以燈嚟嘅供法，我哋生生世世嗰隻眼咧唔會盲啊，你唔會盲眼啊。可以講嗰啲盲眼嘅人咧，佢唔單啊，佢嘅因果啊，唔單話佢唔點燈啊，人哋點燈佢唔出聲。咁所以咧，咁樣嘅因咧，就咁樣嘅果啦。嗱，咁啊點燈嘅好處咧，又食得糖啊！夜晚咧，雖然你大家休息啦，但呢個佛典你盞燈咧係唔可以閂埋啊，唔可以唔點啊！即使係點最細火，點個五火都好啦，好少已經唔值得幾多錢，亦都唔怕污染到係五火嗰啲細燈。咁點解要點燈咧？因為我哋嘅人夜晚嚟休息啦，但係活動就響日頭啊，唔論你做乜嘢工都係日頭去做。即使有呢個開夜工，咁都要開燈啦，唔開燈點樣做工啫？係嘛？咁但係我哋人嘅日頭活動有陽光，未必用到燈。但係嗰啲鬼神咧，就係、是、夜晚活動啦。嗱，咁如果我哋啊唔點燈咧，個特別黑麻麻，嗰啲鬼神夜晚出嚟活動見到咧，個特別黑緊，都睇唔到佛像，就中唔到呢個善根啊！我哋望啊佛像，心啊歡喜心，即係中一個出世嘅善因啊！所以我哋要點燈嘅理由，就係咧希望夜晚咧嗰啲鬼神。經過接著呢個燈光，見到咧嚇，佛像三個觀音心都做個善因。我哋如果晚上發電點啊盞燈咧，咁啊唔好多嗰啲鬼神啊，見到佛眾善根，亦都係等於你呢個佛寺裏邊嘅主持人，一種文化道眾生咧，一種嘅方式之一啊。將文化道眾生有好多種方式，我哋夜晚點燈供養佛，令到啲夜晚活動嘅鬼神出嚟見到佛生個歡喜心，亦都係度到佢哋。咁啊，隨時咧所講啊，凡係點燈供佛嘅人，生生世世眼目清明。燈是光明，就破除呢個黑暗啊！我哋常常點燈供佛咧，我哋生生世世有智慧、聰明，冇咁多呢個煩惱嘅黑暗。佛在世嘅時候，每一年就有幾人咧，就我哋點燈供佛大會。咁啊，當時佛就好多嗰啲國王啊、皇后啊、宮娥彩女啊，好多都上集嘅。嗱，咁如果啲有錢人家咧，仲好咩金碗啊、銀碗啊、琉璃碗啊，嗰啲最名貴嘅碗攞出嚟，咁啊裝油嘅點燈供佛。呢、這個場所就好似我哋大球場睇打波咁樣，咪一級一級咁咧。排排坐坐睇打波啲啊，咪恐怕後邊，恐怕前邊啲人咧擋就唔睇唔到，到佢哋一級一級咁上啊嘛，變咗後邊啲人都唔怕俾前邊啲人擋到啊。咁所以我哋供佛呢個大棒都係一樣，打個棒係一級一級一級咁樣，每一級都擺咗好多嗰啲碗，點曬嗰啲油都係咧供養佛。咁啊，當時咧有一個好窮嘅老婆婆，佢亦都明白到點燈嗰種嘅好處， 但是怎麼沒錢啊，買油都沒錢啊，那麼怎樣供佛呢？這些供佛幾大個福報都沒有份啊，所以他就會有這個黑色，那有人就黑到幾個錢，他就買油來供佛。那咁人哋用咩金碗啊、銀碗啊、鑽石碗啊，當然佢哋冇咁樣嘅能力啦。佢有得個爛骨頭黑石，已經破咗一邊噶啦，剩翻一邊。當然裝飯裝餸菜都上可以啊，咁啊裝油就好難裝啊，因為冇咗一邊啊嘛。佢哋之後咧，掟響一邊，掟響嗰啲吸，嗰啲流梯吸嗰度咧，斜斜地方掟響度。咁既然砌啲凳喺度嘅，倒油就唔怕倒泻啦。咁佢哋点油灯咧去供啊？但佢心量广大，佢点着咗嗰啲油灯之后咧，佢就发现佢愿望呢个点油灯供佛嗰种心愿啊，佢愿一切众生眼目清明。唔好盲眼，如同呢盏灯咧咁光明。第二，佢愿一切众生咧呢、这个心地烦恼黑暗消除，愿一切众生烦恼黑暗消除之后咧，呢、这个智慧灯光从此显发，能破呢个烦恼黑暗，人人都了生死，成佛道。咁佢点咗灯就发咗呢两个愿咧，系真系菩萨嘅愿噃。嗱，咁啊呢批佢啲老师就防火嘅火烛啊嘛，呢、这个棚都系用竹用木头搭嘅啫。咁啊，人先上万盏灯啊，就好容易火烛，所以到到入黑咧，你将嗰啲灯暗啊熄晒，到听朝天光先嚟再点火。嗱，咁呢个责任边个去做咧？就系、是、木建尊者十大弟子中咧，各有所长。佢就系神通第一嘅木建尊者，亦即七年啦，木建教母呢一个主案人物就木建尊者啦。咁佢哋负责咧，夜晚就熄灯，第二朝天光咧就负责就点咗两盏灯。咁啊，嗰晚佢哋熄灯噶喎，所有嘅灯都熄咗啦。但系呢个老婆同个烂骨头烂到一边啊，斜斜地瞓啦，一边先可以倒啲油装完夹到石去供油灯供佛，用尽木建连嘅神通啊，都冇法子咧吹得熄。咁我就奇怪啦，咩理由？我是神通第一嚟嘅喎，乜嘢神通嘅使用就吹唔熄佢就慢晒，但系我冇见。佢话呢个心态咧系大菩萨嘅心态啊，佢所发嘅愿咧系自度度人，佢自度都唔系紧嘅话，佢就度众生啊，愿一切众生唔好盲眼，愿一切众生。以呢个灯光破坏呢个黑暗，即系以呢个智慧光明破除呢个烦恼黑暗啊！呢种系大菩萨嘅慈悲心。咁既然大菩萨慈悲心咧，就唔系你小乘人自私自利，唔肯度众生咧，嗰一种嘅心态，所能比所能及，所以你用尽你个神通，用尽你个法力啦。你都冇發展啊，係著住呢盞燈啊！咁所以我哋用燈共煩咧，就有咁大個好處，就係話第一，你唔怕生生世世盲眼，仲眼目清明，到老都唔驚眼啲有問題，絕對唔會睇眼科醫生，唔會有眼病。第二呢就是咧，光又能破暗啊！你用灯光嚟到光法，你就生生世世啦吓，你有呢个智慧心光，明白呢个因果事理性上，唔会走呢个邪知邪见嘅道路。嗱，咁啊，供灯其实讲个好处啊！咁所以好多道场咧有法会咧都做呢个供灯嘅法会，亦都好多人参加。 温柔的，都听我的这个故事，明白这个共振呢，这个因果啊，所以话是种种灯点到种种法啊，我哋第一苏灯，这个苏有的灯，嗱油灯油灯或者啊生油灯啊，啊或者系其他。慢慢就去做個油，嚟到點燈咁樣嘅油燈，人珠香油燈咧，香油即係一種咧帶有香味嘅油，咁人叫香油燈。嗱，咁啊點油燈咧，就燈心我啦，所以咪一燈柱有如須眉山，咁啊嗰條燈心點油燈嗰個燈心咧。几高几大啊？好似虽然层咁高、咁粗、咁大，亦都表示呢个量大，亦都系表示咧供养中啊，属于啊用最大最好嘅物质，亦都供养佛陀一灯柱如须弥山。咁一灯又如大海水啊！咁比如个灯心好似须弥山咁高咁大啊！當然咧，佢嗰啲油啊，就唔係少少啲油咧，可能嗰個款啊，承得起呢個雖然身咁大咁高嘅嗰個真心啦、啊，所以話一人一身裏邊嘅油咧多到啦，好似個大海個水一樣。咁樣先可以承載得起呢個真心咧，雖然身咁高，一人攞出嚟。等于供养具的上位供养，就是这个用用如是上位所讲啊，那花云啊、万云天音王云、天上观云、天衣无云，乃至到咧，连种种灯、苏灯、油灯、香油灯，一日灯如虽如山，一灯人大有水，以上所讲咁多种的供养具啊，来到咧上上。供养之物，嗱咁虽然系咁啫喎，但呢种供养咧唔系最高级，唔系咧系最好嘅。咁啊，点样叫做最高级？点样叫做最好咧？咁下边你解释一种啦。所以话诸供养中系发供养罪啊。嗱，我哋上所讲咧，都系用金钱。就可以做得到，不管你出於自情，就點話總之人哋向你募捐，你就人形象，既然相信向你募捐，你係出於自去做，係屬於一個財供養，只能夠你收到少少嘅福，但係你真正了生死斷煩惱咧。呢種福咧，仲未曾做得到啊！所以向下嘅大家嘅諸供養中，有化供養罪啊！在種種供養之中咧，以呢個化嘅供養咧，係最尊、最高、係最第一點大。頭先我都講多次喎，我哋用種種油燈啊、種種工具嚟供法，就係今次。有錢就可以做得到，你做幾多都啱。總之有錢去買去做就做得到。但係發供養咧，你一定要依法收啊，依法去用功，咁先至可以咧，能夠做得到嗰個發供養。嗱，財供養你只能收呢個福，嗱福咧係有盡嘅喎。例如你收到嗰啲福咧，你諗到一百世，咁你一百世兩年就冇噶啦，就會變就變成一年係窮啦。嗱，咁如果發供養咧，就可以了生死，可以斷煩惱啊，可以往生西方極土，可以成佛道，可以究竟解決我哋呢個生死嘅個問題。所以一切供養之中咧，就係呢個飯咧，就係最高係最尊重啦。我諸供養中，就飯供養為最上最低嘅最好。嗱，咁乜嘢叫做化供养啊？咁好啊？所谓系一个转移之词，即系所谓啊，系乜 嘢就發供養咧，一共有七種。咁啊，第一種佢哋預發修行供養。嗱，咁呢個問呢幾個字咧，六個字呢一句，修行供養同埋嘅人咧，一睇就知嘅，要預發去修行，咁就叫做真係供養嘅。嗱，咩叫修行咧？就修正自己的行为，我哋每一个众生，即系每一个凡夫俗子嘅人，有边个唔系为自己啊？又有几多个系真系为大众为公啊？都系为自己嘅成分系比较多。佢如果唔选人为己啊，已经算系好好噶啦。好多为咗达到自己嘅目的。不惜損害他人，在呢個世界上，從古到今有人嘅歷史以來，真可以睇到事咧，呢啲咁樣嘅例子係多啦。嗱，咁家下咧，我哋如果信佛咧，主要信因果，分別呢個邪正，依呢個